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21页，还有讲义16的第一页。上次讲到这个修行正行的解释的第二项啊，饶益有情。那么饶益有情分四科。第一科与有德，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科与有失，我们也讲过了。那么第三科与有愿，我们正在讲。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课本第21页的与有愿这一条，那么看到讲到批评记的第二段啊，利益安乐有多种类，故名种种。如自他利行品事。那么讲义第16的第二项呢，就是从自他利行品呢把这段文引出来，讲解菩萨利益安乐自利利他。我们上次讲到第一项利益种类的自利利他，那么利益种类的自利利他呢分成五种相，一个是无罪相，一个是色受相，第三个是此事相，第四个是他事相，第五个是极灭相。那么第一个无罪相呢，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所以这一次呢从这个第二个色受相讲起。二，色受相，若诸菩萨能引所有，若自若他，无染污乐，或众聚乐，或注定乐，是名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能摄受相。这个第二种呢就是讲到摄受相了。若诸菩萨能引所有，若自若他，无染污乐，或众聚乐，或注定乐。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无染污乐。染污呢，我们前面解释过，如果你们要去查详细的话呢，可以去前面查。我们有画一个图解释什么是染污。那么基本上讲呢，染污就是指一切的不善法，跟这个有复无记法。那么无染污乐呢，就是指这个善法乐了，跟这个无复无记的一熟乐法，叫做无染污乐。第二个是众聚乐。什么是众聚乐呢？就是五欲乐呢，我们要由色声香味触五尘的种种资具来引申，是个五欲乐，所以称为众聚乐，就是需要这些资具我们才能有这个乐，有这个乐受产生，所以叫做众聚乐。注定乐呢，就是我们修习禅定了，修习禅定，禅定成功了以后呢，心就安住在禅定中，享受这个喜受，或者是乐受，或者是舍受，即清安乐。那么这个叫做注定乐。那么我们要摄受善法，你要做善法呢，才能够得到无染无乐。那么要摄受五尘众资具，才能得到众聚乐。你要想办法得到这些资具以后呢，你才能够有众聚乐。那么要摄受禅定，你要修习禅定成功了以后呢，才能得到注定乐，所以这边说是摄受相。那么菩萨呢，如果能够引导自己或者引导其他的友情修习善法，那么呢就能够得到无染无乐。如果能够合法的取得这个众乐的资具呢，就能够得到众聚乐。如果能够修习成就了禅定呢，那么也就能够得到注定乐。那么这个呢，就是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的能摄受相，就是第二个摄受相。三，此事相、他事相。这里呢，将第三种此事相及第四种他事相呢合起来讲解。若诸菩萨自利利他，或有此事能为利益，非于他事，或 或有他事能为利益，非于此事；或有此事及于他事俱为利益，或有此事及于他事俱非利益。若诸菩萨自利利他，就是说，如果菩萨呢自利利他的相貌是像下面这样子的话，或有此事能为利益，非于他事。此事他事呢，是在时间上面说明利益跟非利益。那么这样子可以做成四种分别啊。第一种分别呢，就是此事，就是现在事呢得到利益啊。那么未来事呢，就是他事呢没有利益啊。那么譬如呢啊，有人教导自己啊，或者是教导他人去造作啊事业，世间的事业呢，得到这个富贵，得到钱财啊，但是呢没有教导众生呢去做布施持戒的业，那么就是呢此事呢因为做了这些事业呢得到富贵钱财，所以得到了富贵的利益，那么因为不行布施跟持戒呢，那么他事呢就没有利益了啊。这是第一种。那么这是就一般说的啊，因为布施呢如果要得到现身的利益的话呢，他的施心跟施物还有受施者跟布施的次数啊，都要合于标准才能够有现施乐。那么一般讲呢，都是得到他事乐。第二种呢，或有他事能为利益，非于此事啊。第二种分别是未来事呢能够得到利益，现在事没有利益啊。就是譬如呢自己呢，或者是教导他人布施持戒，但是没有教导众生呢造作事业去得这个富贵钱财，那么呢此事啊就贫苦啊，没有什么利养，但是未来世呢能够得到好的果报啊，得到好的利益。这是第二种。或有此事及于他事俱为利益。那么第三种分别呢，就是现在世跟未来世呢都能得到利益啊，譬如自己或者是教导众生呢造作事业得到富贵钱财啊，并且呢也布施啊持戒，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现在世跟未来世呢都能得到利益啊。或有此事及于他事俱非利益啊。第四种分别是现在啊跟未来世呢都没有利益啊，譬如说这一世呢啊也不做各种事业啊，所以现在呢贫苦，那么又不行布施也不持戒，那么未来世呢也没有利益啊。这边就列出了这四种分别。如是四种自利利他于四法受，随其次第如应当知。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四种自利利他呢，可以配合四法受啊。那么下面说明什么是四法受。云何名为四种法受？啊，这个是提问。什么是四种法受呢？或有法受，现在受乐，于当来世受苦一熟。这是第一法受。啊，法呢，就是指生命果报体的五蕴法；受呢，是指觉受。那么生命果报体呢，去造作行业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就会有觉受出现。那么并且呢在造作行业的时候呢又熏习了业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当来世呢就会受到一熟的果报，那么称为法受啊。那么这个法受呢可以分成四种啊。第一法受呢是现在呢造作行业的时候呢得到了受乐啊，得到了受乐，但是未来世呢会引生苦的一熟果。那么这个是配合前面的，或于此事能为利益，非为他事啊。那么有情现在去造作了事业呢，得到了富贵钱财，而有什么呢？而有乐受啊。但是生活放逸啊，他又不布施不持戒，那么当来世呢会得到什么穷苦的果报啊？得到不可爱果。这个是第一法受。或有法受，现在受苦，于当来世受乐亦熟。这个第二种法受呢，就是配合或有他事能为利益，非于此事啊。 那么就是贫苦的友情呢，他今生呢也没有去造作事业啊，得到富贵钱财，但是呢他仍然用他仅剩这一些钱呢来做随分的布施啊，并且呢他持戒清净，那么他当来世呢就会得到呢受乐的艺术体啊，跟好的果报体，这是第二法受。或有法受现在受乐啊，于当来世受乐艺术，这是第三种法受。那么它就是配合前面的，或有此事其于他事俱为利益，就是有情呢他现在他造作事业得到富贵，那么他得到富贵以后呢，他得到钱财呢，他又能够布施修福，同时呢他也受戒啊，持戒清净，所以他未来世呢也能够得到好的生命果报体啊，即得到好的富贵啊，这是第三种法受。或有法受现在受苦于当来世受苦亦殊，这是第四种法受，就是配合前面的，或有此事及于他事俱非利益啊。有些贫苦的友情呢他又不愿意去做事情，那么呢他也不愿意布施，也不愿意持戒，所以他现在世呢也受苦，那么未来世呢还是受苦啊，这是第四法受。此事广辩如经应知，这四种分别呢及四种法受呢在经论中呢多有说明啊，可以作为参考。那么这边就提出一个疑问啊，我们这里是在讲解菩萨的自利利他行，但是呢这四种法受的第四种呢啊，此事及他事俱无利益啊，就是或有法受现在受苦于当来世受苦亦殊，都在受苦，现在也受苦，未来也受苦，不符合自利利他，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法受出来啊？那么他回答是这样子啊，的确的，这个第四种呢是现在世未来世都受苦，不属于菩萨道的自利利他行，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说明了以后啊，听到的友情呢你就应该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那么听到了以后呢就照着应该做的去做，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这样你就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呢这第四种俱受苦是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去做，你就得到利益了。好，所以也要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是名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此他事相啊，那么这前面就说明了五种相中的此事相及他事相。五即灭相，若诸菩萨所有涅槃即得涅槃，是出世间涅槃分法，是名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即灭略相啊。第五种相呢就是即灭相。什么是即灭相呢？若诸菩萨涅槃即得涅槃，是出世间涅槃分法。先解释什么是涅槃。涅槃就是灭的意思啊，它就是灭除了生死因果的大患了啊，因为没有惑业的造作，所以生死的苦果不再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安稳快乐了啊，就称为涅槃，就称为涅槃。那什么是得涅槃呢？就是众生从无始以来呢就在生死苦的因果当中流转啊，所以必须要修清净行呢才能脱离生死得到涅槃啊，所以修清净行啊，解脱生死得到涅槃呢叫做得涅槃。那么什么叫涅槃分法？这个分是因的意思啊，就是涅槃的因。那么修这个清净行呢能够脱离生死啊，得到涅槃，所以这个修清净行呢是因，这个涅槃是果，啊，所以修清净行呢就是涅槃分法。 是出世间涅槃分法。能够得到涅槃的涅槃分法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间的，一种是出世间的。这个修行人呢，在见道位之前，还没有见到圣道，啊，没有证到诸法实相之前，那么他所修的清净行是属于世间法，啊，必须要利用思维，要闻思修，啊，这是属于世间法。但是因为能够去向涅槃，所以是世间涅槃分法。好，那么修行人在修行在见道之后，啊，成为圣人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一切的修行在修道位都与真如理相应，所以是属于出世间涅槃分法。好，所以涅槃分法分两种，一种世间，一种出世间。那么以这个见道为这一点来做它的分别的点。好，这一点之前是属于世间涅槃分法，见到了以后，那么就是出世间涅槃分法。是名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即灭略相。那么这个涅槃的这个菩萨的涅槃法呢，即得涅槃法，哦，都是属于利益种类的，自利利他，即灭略相。这个略是简略的意思，哦，简略说明。那么涅槃有无量的功德相，啊，涅槃分法呢，它的数目也是无量的，啊，我们要解说是说不能尽的，所以呢只能简略说明，称为涅槃即灭略相。当知此相妄于一切无上最胜。好，当知此相呢，就是指这个即灭相了，啊，妄于一切，妄就是比较的意思。这个即灭相呢，跟一切自利利他的善法相来相比呢，无上最胜，啊，没有其余的善法呢能够比它更高了，啊，而且这个即灭相呢是最殊胜的。那么这个以上是说明菩萨利益种类的自利利他。那么下面讲解安乐种类自利利他。二，安乐种类自利利他。现在我们在解释菩萨安乐种类的自利利他。云何菩萨安乐种类自利利他？好，这个是提问。什么是菩萨的安乐种类自利利他呢？略说应知五乐所摄，啊，安乐如果要略的说呢，它就包含了五种乐，啊，何等五乐？啊，这个是在提问，什么是五乐呢？一者因乐，二者受乐，三者苦对治乐，四者受断乐，五者无恼害乐。那么在这里呢，先列出五乐，那么下面再解释。第一个五乐体性，啊，先从五乐的体性来说明五乐。一因乐，言因乐者为二乐品，诸根境界若此为因，顺乐受处。若诸所有现法当来可爱果业，如是一切总摄为一，名为因乐，除此更无若过若增。这个五乐中的第一种乐呢是因乐，啊，由能升起乐的因来说明。言因乐者为二乐品，啊，就是我们要说明因乐呢，那么因乐分成两种因乐。诸根境界若此为因，顺乐受处，啊，这个是第一种因乐，啊，诸根呢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那么第七识跟第八识呢，因为只与舍受相应，所以它不会升起这个顺乐受处，所以不包括在这个里面。境界呢就是六根所取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啊，若此为因，就是由这个六根为增上缘，啊，六境为所缘缘呢，顺乐受处，啊，处呢就是根境识，啊，这三法合在一起叫做处。那么这个三法呢就是指的根境识三法。那么讲到这个根境识的识，啊，它是包括了六识的心王跟与心王同时相应而生的心所法， 好，所以这个事不是只包括六事而已，还包括跟他同时俱生的心所法。和合呢，就是指使相应的根净事呢随顺升起现行，叫做和合。就是根净事在一起，它现行了，那么叫做和合。那譬如说，如果我们用眼根啊接触到了色境，那么呢，这时候眼识能够升起，这三法升起呢，就叫做触，那么就是和合了。啊，那么如果是眼根碰到了香的境界，啊，然后呢，你要它升起声识，这是不能升起触的，啊，因为境界跟这个根不合，啊，所生的识也不合，所以不能升起触，就不和合了。所以不和合就是不升起，和合就是能够升起现行的意思。那么现在根净是三法为因呢，随顺升起了乐受处，那么这个是一种因乐啊。若诸所有现法当来可爱果业，那么这是第二种因乐啊，有所造做的可爱果业为因呢，那么等到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可爱的果报。那么业力呢，从得果的时间上面可以分成三种业力。好，那么第一种呢，这种业力叫做顺现法受业，就是你造作了这种业力以后呢，能够感到现在的业果，好，现在就能得果报。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造作业力的时候，第一个，啊，你心中没有顾念，你没有犹疑，你就马上去造作。你不顾念你身体啊，这样做会不会，我去救他会不会让我自己牺牲生命啊？你没有考虑这些事情，啊，我去帮助他，我自己财物会不会有损失？你也不考虑这个损失，你就去照做啊，直接去照做，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心上有真上品意要，啊，什么叫真上品意要呢？就是我要照做这个业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想要去。啊，慈悲去帮助这个友情，这个心很强，或者是说我要去损恼这个友情的时候，我那个损恼心那个嗔心很强，啊，心中有真上品的意要，这是第二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所造业行的真上力，啊，你这个业造得很严重，啊，譬如说根本的杀业跟你把人打伤了来比的话，这个根本杀业的业力就重，那么这个就是所造业行的真上力。第四个呢，造业的对象，哦，就是良田真上，哦，譬如说你是对三宝造业，哦，对你自己的父母造业，哦，那么这个力量就很强，哦，这个力量就很强。那么这些因缘和合的话呢，今生就可以得到业果，你造了善业就可以得到好的果报，造了恶业呢就得到不好的果报。第二个，顺生受业，顺生受业呢，就是能感现在这一生结束以后不间断的下一生的一收果报，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当来业果，啊，顺生受业。那么第三种业呢，叫做顺后受业，就是你所造的业这个力量不是很强，所以呢，现在不能得果，到了下一生也不能够感果，要等到下一生以后才能感果，是顺后受业，啊，这个也是属于当来的业果，啊，所以有所造作可爱的业呢为因，啊，现在，啊，或者当来能够得到可爱的果报，那么这个所造的业就是叫做因乐，啊，是一种因乐。如是一切总摄为一，名为因乐。那么把这两种因乐呢，都他们都包含了许多种不同的种类，好，所以说是如是一切。那么像现在将这许多种类的因乐呢摄属在一起，啊，给它一个名称，啊，总名称为因乐，啊，这些都是属于因乐。除此更无若过若增，除了前面所说的啊，属于这两种因乐以外呢，就没有别的因乐了，啊，就没有别的了。好，这个是讲解的因乐。 第二个受乐，言受乐者，未带苦习，由前所说因乐所摄三因缘故，有能摄意身心受身，名为受乐。这个五乐中的第二种乐呢，称为受乐。言受乐者，现在说明什么是受乐呢？未带苦习，在苦受正在现行的时候呢，那不可能会有乐受，所以受乐要现行呢，必须是等待苦受熄灭了以后，受乐才能现行。所以说未带苦习，由前所说因乐所摄三因缘故，现在这个苦受熄灭了，那么就由前面解说因乐中所包含的三种能生乐受的因缘为因生起乐受。这三个因缘呢，是哪三个因缘呢？第一个就是因乐中的诸根，这是一种因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境界，这是第二个因缘。第三个呢，就是第二种因乐里头讲的可爱果业，这也是一种因缘，所以合称为三因缘。有能摄意身心受身，名为受乐。这由以上的诸根、境界、可爱果业三种因缘升起觉受，那么这种觉受呢，能够饶益有情的身心，所以称为受乐。这个就是说明受乐的体性。略说此乐复有二种，一则有漏，二则无漏。那么这个是说明受乐的种类。受乐呢，要略的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属于凡夫的有漏乐，那么第二种呢是属于圣人的无漏乐。无漏乐者，学无学乐。先解说无漏乐，学呢，什么叫做学？学是指已经证入真理的圣人。这个圣人已经证入了真理以后呢，但是他的所学还没有圆满。那么虽然呢，这个圣人还有烦恼未断呢，但是他一定会去学来断这个烦恼。出果说他七生，最多七生，一定会成阿罗汉，把烦恼都断光。那么这个叫做有学位。有学位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去学。那么在小圣呢，就是出果以上，还没有，一直到还没有证四果，都称为学。那么大圣呢，就是出地以上，到一直到呢没有成就佛果之前，都称为有学位。无学，什么是无学？无学呢，就是说修学已经到了究竟圆满，不需要再学了，称为无学。所以小圣的四果阿罗汉是无学，那么大圣的佛果也是无学。所以这圣位的有学有情跟无学位呢，都有无漏的清净乐，是无漏乐。有漏乐者，欲色无色三界悉乐。有漏，漏就是烦恼，所以有漏呢，就是指有烦恼的凡夫。这个凡夫呢，怎么样呢？他有的时候学佛法，有时候不学，他不一定学，所以他什么非有学位。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精进心起来了，就非常努力的学习，从早到晚都要听录音带，在车上开车也放录音带，回去还要再念经，还要再听，很精进。可是过一阵子以后后继无力，提不起劲，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好像觉得就是不想看书，出去逛逛街还蛮好，这个时候呢又荒废了，这个就是凡夫。所以凡夫呢，他不一定学的，有时候学，有时候不学，所以他不是有学位。可是呢，这个凡夫又有很多的烦恼，他一定要学习佛法来才能断除烦恼，所以他又非无学位。佛跟阿罗汉是不需要再学了，但是凡夫还是需要学， 所以他非无学位，他不是无学位，所以凡夫就称为非有学，非无学位。这个凡夫也有乐啊，称为有漏乐，哎，他的乐里头是有烦恼的。欲、色、无色三界戏乐，这个欲界有情呢，享受欲界乐，哎，色界有情呢，他享受色界禅定相应的乐。这无色界有情呢，享受无色界禅定的相应乐。这三界的乐都有乐，但是呢，他们都不离无明烦恼，都愚痴，所以呢，他们被这个无明烦恼系缚住，所以称为有漏乐，称为有漏乐。系就是被一根绳子绑住啊，那不管你到哪里去，这根绳子我只要拉绳子，你就得回来，就称为系。这个无明就是这样子，只要你被无明绑住，你就得回来，你就得回来。又此一界，哦，又此一切三界戏乐，随其所应，六处别故，有其六种，为眼处所生，乃至意处所生。好，六处呢，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它是属于内六处。那么色声香味触法呢，这个六境呢是属于外六处啊。那么一切三界所戏乐呢，是随着内六处及外六处的不同呢，可以分成六种受乐。眼处所生，就是指眼根啊碰到了色境所生的顺乐受处为因啊，那么生出来的受乐。乃至意处所生啊，先举眼根，那么下面呢，这个乃至呢，就是指这个耳根跟身境的耳处所生受乐，那么当然还有鼻处所生受乐，啊，舌处所生受乐，身处所生受乐，啊，及最后这个呢，意根遇到了法境呢的意处所生受乐，那么这是六种处，啊，所生受乐。如是六种复色为二，一者生乐，二者心乐。那么这眼耳鼻舌身意呢，这六种处所生的受乐呢，又可以分成啊，分别属于两种乐。那么第一种是属于色身的受乐，称为身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和内心相应的受乐，称为心乐。五事相应，名为身乐；意事相应，名为啊，五事相应名为身乐，意事相应名为心乐。由这个眼耳鼻舌身根呢，及色声香味触境呢，所生的顺乐受处，而生的受乐呢，是和眼耳鼻舌身五事同时俱生的，所以是属于五事相应。好，这个是由色声及色境而生，所以称为身乐。那么由意根遇到了法境所生的顺乐受处所生的受乐呢，它是和意事俱生的。好，受是一个心所法。所以它跟这个意识心王俱生，所以是呢意识相应。好，这个由心法所生的受乐名为心乐啊，这是第二种乐。三，苦对治乐。苦对治乐者，为因寒热饥渴等事生起非一众多品类种种苦受，犹能对治习除寒热饥渴等苦，急于如是苦习灭时生起乐觉，是则名为苦对治乐。那么这个五乐中的第三种乐呢，是称为苦对治乐。简略的说呢，就是将这个苦受消除了。好，苦受一消除，你觉到一种得到一种解脱苦的感觉啊，这个感觉就叫它为乐。啊，譬如说你背了一袋重物，走很远的路，你觉得有很沉重的压力。那么现在呢，你把这个重物一放下来，压力没有了，你就觉得很舒服啊。那么这个就称为苦对治乐。为因寒热饥渴等事非生起非一众多品类种种苦受，寒就是指这个天气很冷，气温很低所引起的苦受。那么热呢，就是气温太高了啊，所引申的苦受。饥呢，就是肚子饿了啊，没有东西吃，没有食物吃而引申的苦受。渴呢， 就是口干啊，没有水喝所生的苦受等事啊，还有其他的事情呢，能够引生苦受，有各式各样的事能引生各种不同的类型的苦受。所以说，生起非一，众多品类，种种苦受。犹能对治习除寒热饥渴等苦啊，由于这些事呢所引生的苦受呢，你想方法对治他们来解决问题啊，就可以使这些苦受消除啊。譬如这个寒苦啊，你可以用暖气来解决这个寒苦；那么热苦呢，可以用冷气来解决；那么饥苦呢，就吃饱了就不苦了啊；渴苦呢，就喝水啊。那么这些苦都能消除。啊，我们前面解释涅槃，说印度人说涅槃嘛，就是灭嘛，啊，就是苦消除了，就叫做涅槃。所以印度也有人他肚子饿了，啊，肚子饿了也就去吃饭，吃饱饭以后呢，肚子就不饿了，啊，所以肚子饿的苦就什么消除了。这时候他拍拍肚子就说啊，这就是涅槃了。急于如是苦习灭时，生起乐觉。原本有各种的苦受，那么现在这个苦受消除了，就感觉解脱苦了啊。相对于这个苦受，这个解脱苦的觉受呢，就是乐觉。是则名为苦对之乐，这个消除苦受所生的乐觉呢，就是苦对之乐。那么这个是第三种乐。四，受断乐，灭想受定，名受断乐。五乐中的第四种乐呢，是受断乐，啊，灭想受定名受断乐。灭想受定的这个想呢，就是我们讲的想心所法，啊，那么受呢，就是指这个受心所法。定呢，就是指跟第六识相应的定心所法，啊，那么修行人。修习禅定啊，成就这个灭想受定的时候呢，这个第六识的想心所跟受心所都灭除而不现行。想心所受心所是什么样的心所？他们是属于片行心所，也就是你心王生起来的话，想心所跟受心所是一定要生起来的啊，作意处受想思，这五个心所是片行心所。那么，如果想心所、受心所灭了不现行的时候，你的心王能不能升起来？你的心王也不能升起来，所以第六识也不能升起来。那么第六识不能升起来，我们讲前五识是没有禅定的，定心所只跟第六识相应。那请问定心所能不能升起来？定心所也不能升起来。所以这个灭想受定是属于无心定，他前六识的心心所法都不生，好，没有前六识的心王跟心所升起的定，叫做灭想受定。那么第六识跟定心所不能称不能升起来，怎么能称为定呢？对不对？其他的定是因为有定心所升起来，所以称为定。现在定心所不升，你怎么能称为定呢？因为你要成就这种定，好，灭想受定的时候呢，一定是你先要成就某种禅定的力量，那么由这种禅定为依止，然后修习灭想受定，把这个想心所跟受心所给它停掉，这个时候心王也停掉，啊，然后呢，所有的心前六识心心所法都不生。那么因为要以禅定为依止，所以呢，这个灭想受定呢，虽然它在那个时候没有心心所法升起，所以它也假名称为定。所以呢，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心心所法，一般的定都是心心所法。啊，这个定无心定不是心心所法，它是属于什么不相应行法，是在心心所法的分位上建立的，依止心心所法而什么而引发的 所以也称为什么定，啊，这样讲。那么一般说灭想受定呢，就是指这个灭尽定，啊，我们一般提到灭想受定的话，就是指这个灭尽定。那么这个灭尽定呢，就是属于圣人定。在小圣的话呢，必须要证得三果以上的圣者，那么他经过修行以后呢，可以成就这个定。那么如果这个小圣的圣者啊，他成就了这个定以后，他回小向大，转成大圣，那么他在大圣的十地位中啊，他都能够升起此定，都能够升起此定。可是如果是大圣的菩萨，直接由凡位入大圣的菩萨，那么他要修到七地圆满啊，第七地圆满才能够升起这个灭尽定，啊，才能升起这个定。那么修学灭尽定呢，在禅定的方面呢，它我们刚刚讲它有禅定为依止，所以呢它必须要先成就无色界定中的无所有处定，或者是非想非非想处定，它要先成就这两种禅定中的一种。那么由于这个定相似于涅槃，这个定讲的就是灭尽定，灭尽定是相似于涅槃，所以圣人的心呢，他想要暂时的极静住，他想要暂时极静住的时候呢，他就先到无色定中，到了这个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然后呢他作意，在这两个定中呢，他作意说要止息想心所跟受心所，想止息他们。那么由于定力的关系呢，这个时候呢想心所跟受心所就不生，不生的时候呢前六识也不能生，心王也不能生，这个时候呢他就进入了灭尽定，就到了灭尽定里面。那么在灭尽定的时候呢，这个定力呢只能够灭转世，他不能灭阿赖耶识，他只能把转世灭掉，但是不能灭阿赖耶识。那么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说灭尽定能够灭转世，不能灭阿赖耶识，可是入灭尽定的圣人，我们观察他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在的，对吧？身体在的话就证明什么？这个阿赖耶识还是在的，对吧？那么阿赖耶识在，就是阿赖耶识有在现行，没有灭。但是阿赖耶识如果有现行的话，他的根是什么？是第七识。他第七识是转世，他是第八识的根。所以如果阿赖耶识现行的话，就代表第七识也一定是在什么？也一定是在现行，这样它才能作为第八识的根嘛。好，所以第七识也应该在现行。可是，在唯识的论文里头会说什么？三位无莫挪，莫挪识就是第七识了。在见到位，第二个是阿罗汉位，第三个是灭尽定位，这个三位是没有莫挪识升起的，没有第七识升起。那么，在灭尽定没有第七识升起，你又说？阿赖耶识有升起，第七识是他的根，第七识也升起，那么这个怎么解说？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呢？就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没有矛盾的。我们讲莫挪识的时候，是指的染污的第七识，称为染污意。那么呢，当第七识升起的时候呢，一般的时候我们第七识升起的时候呢，都有四烦恼，我痴、我见、我爱、我慢，跟第七识什么相应俱生，所以呢它称为莫挪识。所以莫挪识是有染污的意思。那么圣人呢入灭尽定的时候，由于圣道的力量很大，所以让这个什么让四个烦恼不生了。那这四烦恼不生的时候呢，染污的莫挪识就不生了。那么染污的莫挪识不生的时候呢，不与四烦恼相应的第七识它就生起来了，所以四烦恼不生，第七识就变清净了。这个时候它还是作为第八识的根，所以呢第八识也还是可以升起，所以就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这样解答，所以并不矛盾。这是讲灭尽定。那么呢在无心定，我们刚刚讲到灭尽定是无心定，无心定中呢还有一个无心定叫做什么？无想定， 这个无想定呢是外道的定，是由邪见所衍生的，所以佛教徒呢是不修无想定的。这个是什么呢？是外道他成就了色界第四禅，成就色界四禅以后呢，由于邪见，他认为呢把这个想心所止息了，不要去想了，把想止息了，那么就进入涅槃了。他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见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修观，他在禅定中修观，所以外道也修止观的，不是不修止观的。 okay, 外道也修止观。那么他在禅定中修观的时候呢，他就观察这个诸想呢如病，如庸，如见，只有呢无想极尽微妙，最为第一。他观诸想如病，如庸，如见，跟我们想的有没有类似？我们是修什么五蕴如病，如庸，如见，他修什么诸想如病，如庸，如见。那么只有无想，我们说只有无我最为第一，他是无想极尽微妙最为第一。这样他修离这个背离想作意，有远离这个想心所，他有这种作意。那么在修这种作意的时候呢，如果有想心生起来，如果他失去了他的所缘境，他的想生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修习不念作意，所谓不念作意就停止这个想心所，把它停止，叫做不念作意。那么这样修加行的时候呢，在修这个加行的时候呢，还有心的活动，还有心的活动，因为它是什么一止四禅的力量来修这个无想定的。那么等到它的力量成就了，无想定的定力成就的时候呢，那么第六识跟第六识相应的心性说法就不活动了，就静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剩下第七识跟第八识还在活动，可是这个时候它的第七识叫做摩罗识，他第七识还是跟四烦恼相应，所以跟灭尽定不一样。灭尽定是什么？四烦恼停止了。无想定呢是第七识的四个烦恼还是相应，所以他还是凡夫，所以他还是凡夫。所以我们中国佛教里头又有人教人休息，就叫你什么都不要想，这个就跟外道法相应。所以教理要学清楚，教理不清楚你修可能就成外道，你自己还不晓得。那么这个灭受想定呢名受断乐，在灭尽定中呢没有受，没有受心所在活动，他心安住在相似涅槃的极尽乐里面，所以称为受断乐，称为受断乐。五无恼害乐，无恼害乐应该应知略说复有四种：一出离乐，二远离乐，三极尽乐，四三菩提乐。那么无乐中的第五种呢是无恼害乐，它大略可以分成四种，就是第一种呢是出离乐，第二种呢是远离乐，第三种呢是极尽乐，第四种呢称为三菩提乐。我们下面分别解说。一出离乐，正信舍家，去于非家，卸脱繁荣，居家破则，种种大苦，名出离乐。第一种无恼害乐呢是出离乐，正信舍家，去于非家。正信，这个正呢表示他所信的确实是真理，这个才正。所以呢因为确信的确实是真理呢，它能引导你得到解脱，这个才是正。信呢就是要有三种信，第一种信实有，相信佛所说的灭谛四谛呢是真实有，并且呢相信呢道谛确实能够使有情证入灭谛，叫做信实有。第二个信呢是信有功德，相信道谛及灭谛是有清净功德的，是自在的安乐处。第三个呢信即有能得乐方便，相信自己呢只要随顺的佛讲的道地去修行呢，必定能够像佛菩萨跟圣人一样呢得到究竟的解脱乐，这个是正信，具备这三种。那么有了正信以后呢就能够弃舍家，叫正信舍家。什么是家呢？家就是人居住的处所， 引申为烦恼的聚集处。那凡夫呢，只要大家共同居住在一起啊，就会有烦恼生起，所以要弃舍烦恼的家，出家受戒，有戒律的摄持呢，得到这个出离乐。去于非家，那么离开了家以后要去哪里呢？要去没有烦恼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没有烦恼呢？真理的地方没有烦恼，所以真理是非家，真理是非家。所以出家以后呢，就要去修行，去证悟真理，所以说去于非家。那么现在引申呢，讲这个寺庙处，寺庙是能够学习佛法的处所，所以也算非家，道场也算非家。那么关于这个出家呢，可以做四句，分别。第一个，身心都不出家，那么就是一般人了，身也不出家，心也不出家。那么第二个是身出家，心不出家，就是在出家的时候剃发的时候呢，生了一点点精进心，有点正信，但是善根薄弱，出家以后呢，又被烦恼系缚，就去忙这个烦恼事。那或者是说呢，他出家是因为被国王逼得出家的，古代经常有这种事情，国王想出家，但是呢自己又不能出家，又舍不得出家，就命令一个大臣去带他出家，替身僧。那大臣也很苦，他也不想出家，对不对？但是他被逼迫要出家，所以他身出家，心不出家。那第二个就是什么？遇到荒年没有东西吃，看到寺院里还有点东西吃，然后就出家到寺院里，求一口食，心里并不想出家，但是呢为了吃这口饭，就身出家了，也有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出家，身不出家。这个就是菩萨了，菩萨他断惑证真以后呢，因为慈悲心而应化成在家居士来度化众生，譬如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就是心出家，但是身不出家。第四个呢是身心都出家，那么这就包含这个凡夫身，就是包含出家以后呢，但他还肯有点惭愧心，所以还肯学习佛法，那么第二种就是呢贤圣身，他这个出家证入圣道了以后呢，这个是属于身心都出家的。所以出家可以做这四种分别。解脱樊笼，居家破则，种种大苦。什么叫做樊笼呢？樊笼就是用竹子或者用木头编制的鸟笼，那么它就比喻不自在的意思。我们凡夫呢，被这个烦恼系缚住，不得自在，就像这个鸟被关到笼子里头一样。所以呢，现在到了飞家呢，就没有烦恼的系缚，就好像鸟从笼中飞出来，飞到虚空一样，自在安乐。所以说解脱烦笼。居家破则，破则呢，就是属于狭窄而有压迫感，活动的空间太小，很狭窄，有压迫感。那么在家人忙于生计，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呢，生活中有许多不如理的事情，就很不自在。他们说居家破则，那么现在出家了，依着这个佛制的戒律而生活呢，从中解脱，所以说是解脱居家破则，种种大苦。那么在家不能解脱烦恼，所以在生死中流转，受种种大苦。那么出家修行呢，追求真理，终于能解脱种种大苦。名出离乐，如果愿意弃舍烦恼，追求真理而出家呢，这个就叫做出离乐。二，远离乐，断除诸欲，恶不善法，正出净律，离身喜乐，名远离乐。这个是无恼害乐中的第二种乐，称为远离乐。断除诸欲，恶不善法，远离乐是要离开欲界，证入色界的禅定。那么要离开欲界呢，就必须要断除欲界的诸欲。这个恶不善法呢，就是指五盖，昏沉睡眠盖，调举恶作盖，调举物作盖，第三个贪盖，第四个嗔盖，第五个疑盖。那么前面出离乐是出家受戒，那么这个远离乐呢，跟下面的极尽乐呢，是修习禅定。 那么出家受戒之后呢，就学习了修习禅定的方法，来断除欲界的诸欲及五盖的恶不善法，证出净律，离生喜乐。那么修习禅定成功，证入初禅呢，是证出净律。这个时候心中远离了诸欲啊，及恶不善法，而生喜乐，所以叫做离生喜乐。离欲恶不善法而生喜乐，名远离乐啊，修定得到了初禅呢，就称为远离乐。三极尽乐，第二禁律呢，以上的诸定循似止息，名极尽乐。这个是无恼害乐中的第三种乐，极尽乐啊。那么出家人得到初禅以后呢，啊，觉得这个定力还不够深，那心还不够极静，所以他继续修禅定，将这个寻思欲止息。好，那么当这个寻思欲止息了以后呢，就成就了第二禁律。那么心中呢，因为没有寻思欲了，所以心中就不再寻思，得到内心平等的极静。好，那么二禅以上的禅定呢，三禅四禅呢，跟无舍戒定呢，都能够拂断寻思欲，止息寻思。所以呢，都是属于极尽乐，啊，这个还是修定。四三菩提乐，一切烦恼毕竟离系，于所知事如实等觉，此乐名为三菩提乐。那么这个是无恼害乐中的第四种乐，啊，称为三菩提乐。什么是三菩提乐呢？三，印度话的三呢，翻成汉语呢就是正的意思，菩提呢就是觉的意思。好，所以三菩提乐就是正觉乐。那么这是属于智慧之乐。这个三菩提乐呢，也可以解为啊，声闻独觉佛的三种菩提的乐，啊，也可以这样解。一切烦恼毕竟离系。那么禅定呢，它可以扶助贪啊、欲贪烦恼啊，还有嗔烦恼，但是呢，它仍然被愚痴啊、无明烦恼所系缚住。所以呢，出家人以后呢，还要学习真理，啊，要学习智慧。那么道理即成真实呢，要学习。所以先成就观慧，这个时候再修止观，啊，依止禅定的力量修无我观。那么当修止观成功的时候呢，啊，分别性的烦恼毕竟离系，啊，那么在见到位的时候呢，断除了分别性的我法二执。那么具身性的执着呢，他也扶助不起。那么经过修到位，最后呢断除所有的执着，啊，成就了究竟的果。那么在小圣呢是阿罗汉果，大圣就是佛果。这个时候是一切烦恼毕竟离系。于所知事如实等觉，那么在见到位，证入真如，得到根本无分别智，那么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那么等到从根本智出来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后得智啊，无漏后得智。这个时候见诸法如幻如化啊。那么到了五地菩萨能够真熟并观啊，到佛才圆满。那么所知事呢，就是一切法啊，对于一切法都能如诸法的真实自相平等觉悟啊，叫做于所知事如实等觉。此乐名为三菩提乐。那么这个离系乐呢，就是三菩提乐。好，第二项是五乐得名，前面是依照五乐的体性说明五乐，那么现在呢解释五乐得名的原因。一因乐，此中因乐是乐因故，说明为乐，非自性故。好，先解释因乐得名的原因。此中因乐是乐因故，说明为乐。那么因乐讲的是能得乐的因。第一种因乐呢，是诸根及境界而升起了顺乐受处。好，那么第二种因乐呢，是能得可爱果的业，啊，他们都是能得乐的因，好，所以说为名为因乐。所以这个诸根境界跟能得可爱果的业，啊，都是因，所以说为因乐。非自性故，那么诸根境界跟能得可爱果的业本身它不是乐，好，所以不是由他们的本身自性而得名为乐。他们是由乐因，因为他们是乐能够生乐的因，所以为得名为因乐 因乐是这样得名的。二受乐，此中受乐，乐自性故，说明为乐，非乐因故。那么在解说受乐得名的原因，此中受乐，乐自性故，说明为乐。受乐呢，是由因乐为因而得到乐受的果升起，所以它本身的体性就是乐，就是乐受，所以名为受乐。非乐因故，它不是因为乐因，它是乐果，有果而得名，受乐是这样子。三苦对自乐，苦对自乐，习重苦故，浅重苦故，说明为乐，非乐因故，非自性故。那么第三种解说苦对自乐得名的原因，那苦对自乐呢，习重苦故，浅重苦故，说明为乐，就是苦对自乐是将寒热饥渴等众多的苦熄灭了，排遣了这些苦以后呢，苦受没有了，就名为乐。非乐因故，那么排除苦受的方便是因，但是这里苦对自乐说的苦受呢，被排除后的觉受呢，它不是因，所以它不是因为乐因而得名。非自性故，苦对自乐并没有升起乐受，它并没有升起一个乐受，它只是因为苦受停止了而名为乐，所以非自性故，它的体性并不是乐。譬如肚子饿了觉得苦，这个时候呢填饱了肚子，就停止了饥饿的苦，是苦对自乐。不管食物好吃不好吃，都能对治饥饿苦，所以称为苦对自乐。但是呢有一些美食不管你饿不饿，吃了都觉得好吃，能够让你产生乐受，譬如巧克力，你吃巧克力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快乐，有这个乐受升起，那么就叫做什么，有乐受了，就不是苦对自乐了，就称为受乐。四受断乐，其受断乐非乐因故，非自性故，亦非习浅种种苦故，说明为乐。第四解说受断乐得名的原因，其受断乐，受断乐就是灭想受定，非乐因故，它是无心定，前六世的心心所法都不能升起，所以呢不能引奢乐受，所以它不是乐因。非自性故，这个乐受是心心所法，那么在无心定中呢没有心心所法的活动，所以这个定的本身呢它没有乐受，所以它不是由乐受的自性而称为受断乐的。亦非习浅种种苦故，灭定是圣人定，所以不是为了对治世间的苦受而入灭定，是为了暂时进入相似于涅槃的极境乐而入定，说明为乐，所以它不是以上三种原因而得名为乐。前面讲的这非乐受因，非自性故，还有非排遣种种苦，讲的那三种乐呢，是以世间来讲。然依圣意，诸所有受皆系是苦，助灭定时，此圣意苦暂时极尽，说明为乐。然依圣意，就是依照圣人的标准，圣人的境界来观察，诸所有受皆系是苦，世间所有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在圣人观察都是苦行。我们前面讲解苦地中的苦行说什么，苦受是依止不可爱行，所以它是什么，不可爱的，是苦苦。那么乐受呢，是依劫复行，是坏苦，就是有了乐受它能绑住你，让你不和善法相应，将来会得到苦果，所以称为劫复行。那么不苦不乐受呢，是依不安稳行，这是行苦，就是呢你在这个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你的阿赖耶识中呢还有苦苦跟坏苦的种子随足，所以呢你终究是要遇到苦苦或者是坏苦的，你不能卸脱苦，所以在圣人的观察当中，这三种受诸受皆苦，称为圣意苦。住灭定时，就是圣人呢他安住于灭尽定的时候呢，此圣意苦暂时极尽，这个时候他的六识跟相应的心所法呢都不活动了，所有的受都暂时停止了，第七世的染污心所也停止了，所以说此圣意苦暂时极尽，说明为乐。而这个相似于涅槃的暂时极尽呢就名为乐。 前面讲苦对之乐是讲世间法的，好，这边讲的是圣意，是圣人观察的，好，是不是这样子把它分别？五，无恼害乐，无恼害乐所摄最后三菩提乐，由当来世此圣意苦永即灭故，于宪法中附在所依诸烦恼品一切出众永即灭故，说明为乐。第五解说无恼害乐得名原因，这个无恼害乐所摄最后三菩提乐啊，无恼害乐有什么呢？出离乐啊，第二个远离乐，第三个极尽乐，第四个三菩提乐。这个三菩提乐是最究竟的啊，也是无恼害乐得名的主要原因。由当来世此圣意苦永即灭苦永即灭故，这个是说证得三菩提乐的友情呢，由当来世啊，他现在还有生命体，但是呢，这是他最后一生了。那么未来的下一生的生命体呢，是没有的，因为什么？他进入了无余涅槃。此圣意苦，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呢，一定要有身心和合的生命体才会升起啊。所以受者要升起，那么在圣人观察都是苦，称为此圣意苦，永即灭故。当阿罗汉啊，或者是佛进入无余一涅槃的时候呢，就不再有生命体的升起。这边讲就是杂染的生命体啊，没有杂染的生命体在升起，也就没有什么杂染世间的受了。所以说，此圣意苦，永即灭故。于宪法中附在所依诸烦恼品一切出众永即灭故，于宪法中啊，证得这个三菩提乐的友情呢，在现在这最后一生的生命体啊，就是于宪法中附在所依诸烦恼品一切出众。所依呢，就是指阿赖耶识啊。对于没有学阿赖耶识教的友情呢，这个所依就解释为五蕴的生命体。那么初种就是指种子啊，这些依附在阿赖耶识中所有的烦恼品类的种子呢，永即灭故啊，烦恼品的种子都完全消灭了，当然也没有烦恼的现行了。那么这个是有余一涅槃，说明为乐啊，这个是以三菩提乐得名为无恼害乐。诸于所有无恼害乐，于最后乐能随顺故，是彼分故，能引彼故，当知亦名无恼害乐。这是说明其余三乐得名无恼害乐的原因啊。诸于所有无恼害乐，就是指的是出离乐、跟远离乐还有极尽乐这三种乐呢，仍然有烦恼现行，怎么能够称为无恼害乐呢？好，于最后乐能随顺故啊，出离乐虽然还没有能够解脱烦恼，但是他愿求解脱种种大苦的心已经升起了。于觉思立论呢，第二十一卷啊，声闻地中说，出家修行的愿心呢，称为善法欲啊，它和三菩提乐以得解脱的烦恼是相随顺的。哎，就是你有这个出家的修行的这个愿心，有了这个善法欲以后呢，你就能够出家去修行，最后能够得到三菩提乐，所以它是随顺于三菩提乐的。是彼分故。好，分就是因的意思。远离乐呢，是拂断了诸欲恶不善法，离欲而生喜乐。那么三菩提乐呢，是断除一切烦恼法。那么如果要得三菩提乐呢，你出家了以后呢，你要在定中修观才能断烦恼，所以禅定是三菩提乐的增上缘。所以得到禅定呢，一定要先得到初禅，并且呢，定力也是要到达初禅才真正的稳定下来。所以说远离乐是三菩提乐的因，是它的增上缘。那么是彼分故，能引彼故。那么极尽乐是二禅以上的禅定，寻四分别止息。你在修止观断烦恼的时候呢，你会后到最后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你的心中要显现法空的安立相。那么心中显现了法空安立相的时候呢，你就停在那个法空安立相上面，不要再做任何的分别。好，你心里就不要再做任何的分别，也就不要，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去做各种寻思了。好，所以说极尽乐是能引三菩提乐。好，那么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当然也可以解说其余三种乐都是随顺三菩提乐的，好，都是三菩提乐的因。 也都能引申三菩提乐，也可以这样解释。当知一名无恼嗨乐，所以其余三种乐呢也名为无恼嗨乐，因为他们是无恼嗨乐的因。以上是安乐种类自利利他的说明。三，施者所应给予道理，这个是简别。如何给予友情利益与安乐呢？始终菩萨念与众生有利益品所有安乐，终不念与无利益品所有安乐。始终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利益种类自利利他跟这个安乐种类自利利他。菩萨念与众生有利益品所有安乐，终不念与无利益品所有安乐。这个就是菩萨心中判别要给予友情利益安乐的一个什么总标准。如果这件事情是对友情有利益的，并且有安乐的，那么菩萨就会给予友情。那么如果是有利益无安乐的话呢，菩萨也会给予友情，这后面有说。但是这边只是给一个总标准，就是有利益有安乐的会给予友情。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对友情是无利益但是有安乐，菩萨就不给友情。那当然那没有利益也没安乐的，菩萨更不会给友情了。所以是否给予友情是根据对友情是否有利益，而不是呢对友情是否有安乐，这个是给予的标准，要利益友情，而不是直接给予安乐。菩萨于此无利益品所有安乐，那个讲义上面少打一个鱼字哈。菩萨于此无利益品所有安乐，以无倒慧如实了之，劝诸众生令系舍离，随力所能方便消夺。菩萨于此无利益品所有安乐，以无倒慧如实了之。菩萨对于哪些事情是对友情是有利益，哪些事情对友情无利益，哪些事情对友情有安乐，哪些对友情无安乐，都是以无倒慧能够如实了之的。这里是举出了无利益品有安乐事来做说明。以无倒慧如实了之，这里说无倒慧呢就是指后得智，无漏的后得智。那么菩萨呢在后得智中呢，他一方面带相观空，知道他自己所行的自利利他的事情呢是毕竟空寂的，不是真实的。那么一方面呢以他心通观察友情，看看友情的善根怎么样，这个友情的种性如何，这个友情的心行如何，这个友情是性行人还是法行人，他这样观察完以后呢，再观察哪些事情对友情有利益无利益，有安乐或者无安乐，那么菩萨都能如实了之，叫做以无倒慧如实了之。劝诸众生令系舍离，随力所能方便消夺。那么对于友情没有利益的安乐，那么菩萨就劝导众生要舍弃远离。那么如果众生不愿舍离的话呢，菩萨要随顺自己的能力想出方法来使众生远离。所以说方便消夺，消夺呢就是指众生那边有强取的意思，就是 要用点力量的，不是要经过众生的同意。那么前面讲解苦行的时候呢，说到乐受呢是由劫富行故苦，所以没有智慧的乐它能够将你绑住，使你不得做善法令你将来跟苦结合，所以要远离它。那么举个例子呢，譬如说受戒受戒以后呢下一生会得到可爱的果报。那么如果有人为了现在的安乐而破戒譬如说各位都很喜欢受这个八关斋戒对吧，出去参加法会就受个八关斋戒，受了八关斋戒你肚子饿想吃东西因为习惯肚子饿想吃东西，那如果你破戒你吃了，那么你下一生就会得到不可爱的果报。佛经里讲了一个故事嘛，就是两个人去受了八关斋戒，然后回家以后呢一个坚持不吃东西，那另外一个他太太就骗他引诱他，就他就吃了，就下一生呢一个做国王一个就升为龙 啊，龙就折了，就堕到畜生道去了。所以菩萨见到这个众生，他受了八关斋戒，他现在肚子饿，你也菩萨也不会拿东西给他吃的，好，不会让他破戒的，因为他破戒以后呢，就要受到不可爱的果报。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要提一下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你会碰到有出家人在卖东西，卖糕点、卖水果，啊，所以我们居士们都很好心了，就会想说，我多买一点，把它买完，然后他出家人可以早点回去休息，啊，那想说我买了以后呢，就给他安乐嘛，让他去休息。但是戒律里头规定，出家人是不能做生意，不能去卖东西的。所以呢，这个出家人在那边卖东西，他在卖，你不买，他卖不掉，卖不掉，他是想卖没卖成，所以他没有犯到根本戒。OK， 想卖没卖成，那你好心，你去跟他买，他想卖卖成了，你钱一付，他钱一拿，东西一卖，他这个业就造成了，这个业报是堕在烧煮地狱。无限大劫，所以你很好心，你把钱拿给他，把东西买了，他就堕地狱了。OK， 所以好心要考虑一下，要考虑一下。那你买的越多，他在里头时间越久，烁烁卖。所以呢，碰到这种状况，你不要买。你愿意布施他，你就布施他。你不要跟他说我们给你买东西，你说我布施法师就好了，就结束了。你可以布施法师，你不要去跟他买东西，哎，因祸两讫的地狱业尘。OK。那么这里也提到了，菩萨要随力随能去做。如果是超出你的能力的，或者你的方法不合于国法或佛法，也不能去做。那么这以上是对众生有利益无利益的判别，是否能够给予众生安乐。若苦所随有利益事，众生于此虽无药欲，菩萨依此善权方便，设间忧苦应受与之。若苦所随有利益事，有些事情对众生是有大利益的，但是呢，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呢，要经历许多的辛酸苦楚的过程，那么要非常勇猛努力不懈才能成就的。众生于此虽无乐欲，虽无药欲，众生对于这些有利益的事情呢，心中没有喜乐，也没有想有欲望想要去做，没有这种意愿去做。菩萨依止善权方便，依止就是依靠的意思。善权方便，权就是指权巧，就是指不是正常的方法，那么用正常的方法，众生没有药欲去做，于是呢，变通权巧变通，用其他的方法吸引众生去做而达到目的，这个称为权方便。那么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为了众生得到利益，所以称为善权方便。那么一般读佛经讲到先与一勾牵，后令入佛智，大概就这个意思。设间忧苦，虽然菩萨以善权方便引导众生做这些有利益的事情，但是在过程中呢，众生仍然会遭受忧悲苦恼的种种痛苦。应受与之，那么菩萨仍然应该要教导授予众生这些有利益的事。比如说出家修行，出家修行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你要抛弃父母，抛弃妻妾，抛弃子女，抛弃财产等等等，都要抛弃。出了家以后吗？还有种种的忧苦打击。所以呢，所以还是要劝众生去出家修行，还是要劝他出家修行，因为应受与之。那么有人问，有人会问说，在家人，我现在在家人，但是我还是可以学习佛法，对，那出家以后， 出家以后我看很忙嘛，还要做事，廉价的劳力啊，那么这样比较起来的话呢，是在家好呢，是出家好？那么我认为呢，还是出家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出家的时候要剃度的时候，你有一念心，你要抛弃这世间的一切去出家，这一念心很重要。因为这一念心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的力量很强，真的是要抛弃这些是不容易的。好，所以这一念心的力量很强，放弃世间追求解脱的心是很强，这个是很珍贵的。但是在家人虽然学习佛法，但是他踏不出出离的第一步，那这一步没有踏出来，就不如出家人了。好，那从这边也讲到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出家这件事情，短期出家好不好？短期出家就是什么？一个契约嘛。我在我要出家的这时候，我也就告诉我自己，我要还俗嘛。我几天以后要还俗嘛，对不对？比如说一个礼拜的短期出家，我就是告诉你，我现在出家，然后我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要还俗。所以你熏回去，亲近阿赖耶识里头就是什么？出家种子、还俗种子是一起熏进去的。那你不是玩真的吗？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说，前面出家那一念心，他没有要还俗的心，在那个时候他是放弃了世间的一切，要追求正法，为了这个心出家，正心出家，所以熏的种子是不一样的。好，好了，那你这个短期出家吗？你熏这个种子进去，就习惯了，习惯什么？出家就是要还俗，对吧？以后遇佛出世，你出家了，但是你也习惯还俗了，所以呢，出家几天你又还俗了，你的习惯养成了。所以你说短期出家好不好？所以佛有制定一个方法，在家人的时候他制定八关斋戒，他没叫你短期出家，他制定八关斋，你受八关斋戒，那个功德就跟沙弥是类似的，所以你受八关斋戒那个功德就很大。以前我有一个师兄弟，他后来还俗了，还俗了，师父走了以后，我做住持呢，那师父有交代，就是说希望我把这个还俗的师兄弟都找回法云寺，啊，所以我就去找他，跟他谈话。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还俗要花多大的力量？因为中国人对于还俗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说我还俗以后，我知道我要面对世间的什么社会上面的歧视，然后呢我什么都没有，我要去重新创业去生活，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量。所以他还俗他也要经过一个心理的挣扎，就跟我们要什么出家要经过一个心理的什么想法是类似的。所以呢，这个心的熏习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你说，那比较一下，还俗好呢，还是出家以后，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出家了以后，然后呢又再继续在僧团里头混，哪种比较好呢？都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各位现在现状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啊，学习佛法最好，啊，就好好学习佛法。那其他的事情呢，就不能要求太多了。哎，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在那个是。第二尽力以上诸定行思止息，这行思欲是什么意思？ 行思欲哈，就是我现在啊，请你到深山里去住，对吧？都不让你跟别人讲话。OK。 啊，住个一两个礼拜，然后我突然把你放回这个世间，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就找人讲话，也有那个欲望要跟人讲话，对，这就是寻思欲。就是我们凡夫习惯了，第六识习惯，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用想，我们都要去想它，就是有这种欲望要去想它。那想想了以后呢，就会发于什么语言，好，或者身形或者语形出来，然后就是这种欲望，想要什么去思维，想要去什么去讲话的这种欲望，哎，就叫寻思欲。那么到二禅以后呢，他就没有这种欲望了。所以二禅的时候呢，他不讲话，他心里头也不想，那一切的境界来了，就在他心中显现出来，然后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但是他有无明在，所以他不是圣人。希望大家能够多用功一点，哎，这个世间事情很难讲。昨天我邻居来找我，对门邻居找我说，他决定三月要动工整修他的房子，所以要先把天花板打掉，因为漏水，天花板打掉重修，然后里面要装潢。就我就想到，奇怪，我搬到哪里，哪里就要修房子。我2009年从美国回到台湾，他住在北投，搬进去一个月，我上面我住6楼，7楼就打掉，重新装潢，弄了我3个月，哎，然后搬到这个淡水，这个旁边又是在修房子，现在搬到这里，好不容易安静1年。就我们邻居又来跟我讲，他要修房子，所以这个人造业要小心，哎，人造业要小心。以前不知道造了什么业，哎，可能别人在静坐，我在那边敲鼓，哎，打扰别人的安宁，哎，作业要小心了。希望大家多用功一点，因为有很多事情很难讲。刚刚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因缘一直在改变当中，一切法无常。我们能在一起多久还不晓得。现在大家学习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可以研讨研讨，想办法解决。要是我离开了，就没办法了。这个五蕴生命体是很脆弱的，哎，是很脆弱的。好，有没有问题？ 请问师父前面的那个讲的内容了哈，就是说，菩萨要修入空圣解之后，要成熟一切佛法。学习一些佛法跟成熟诸有情哦，那他在生生世世当中，他都继续修空圣解。那这个我们以前听到这所谓的流惑润身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很清楚。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下一世他又继续又能再修，然后继续学佛，继续成熟诸有情？ 流惑润身，这个惑呢，就是指的是种子位，这个烦恼呢，让他还在阿赖耶识里头待到。但这烦恼种子还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呢，但是呢，你能控制它，你要它现行呢，它就现行；你不要它现行呢，它就不现行。好，那么经里头譬喻呢，就是说，这个印度有一种咒师啊。他有一个咒呢，能够念那个咒，能够蛇就不能动，蛇就被他控制住。好，所以说善咒于这个善于蛇咒的咒师，他念这个咒就能控制蛇。他要蛇动，蛇就动；他不要蛇动，蛇就不动。好，那个蛇就是譬喻我们的烦恼种子。那么他每一次要来这之前呢，他就观察这一世哪些众生的根基成熟了，我要度化这些众生。 那他就用这个跟众生的种子，过去我们跟众生不是有什么无量劫来有各种的种子吗？我们都做过众生的父母嘛，对吧？众生也做过我们的父母嘛。好，那么用这些因缘呢，他就跟比如说啊，现在要度化某某人，那么就利用跟某某人的因缘，这些种子呢他就现行。好，我做这个某某人的儿子，这个某某人会听儿子的话，做他儿子。好，那做他儿子以后呢，他就去度化他，啊，劝他修习佛法。那么因为有这个好的因缘，他就会听他的话，然后学习佛法，就度化了这个众生。但是菩萨的心里头并不受这个烦恼的影响，他只是用这个种子来怎么润生而已，好，再得到一个生命体而已。得到这个生命体以后呢，他就把烦恼的种子什么盖住、压住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圣道的力量，扶住了，不再起来活动了。但是呢，我也不断掉它，因为断掉了就不能用了。那么呢，初地到七地菩萨的力量道力还不够，所以还需要用这些种子来什么润生。好，到了八地以后，如幻三昧实行的时候，因为他随时心中都是在什么无相三昧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以用各种的力量啊变化来度化众生。可是初地到七地的时候，他的道力还不够，所以他利用这个跟众生的关系好来度化众生。但这种子呢，他都不断掉它，他就把它放到阿赖耶识里头扶住，哎，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不需要用的时候就把它安住在那个地方。好，那么一直到成佛之前的一刹那金刚预定的时候，才把它整个断掉。哎，是这样子。 谢谢师父。那意思就是说，在见到位之后才有这个能力。 那当然， 也就是说菩萨的初地见到他有这个留惑润生能力，但是在小圣的见到他一样也是断烦恼，但是他一样也是压伏，但是他没有这个能留惑润生的能力，是这样吗？ 对，小圣的话，因为他没有要意愿再来这个世界，所以他就把它断掉，直接断掉。 OK， 就是说我不要用扶住的，我就直接断掉它。像大圣的话，大圣他也有，我们上次有讲到吗？他对于不染污无明的种子没有用，为什么？不能够去留惑润生嘛，不染污明不得生命体嘛，所以他每一地就把他不染污无明的相应种子就断掉了。他的烦恼种子他留住，然后呢，可是他的不染污无明的法执的种子，他每一地每一地他把它断掉了，相应的就把它断掉了。所以这些看哪些是对他有用，所以做了菩萨以后就是观察，因为要度化众生要利用这些东西，所以呢有用的东西我留下来，但是呢我不让他，我不受到他的影响，而我能够用他，这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假设初地菩萨，比如说他可能慢性还没有完全断除，是他刻意不断他，还是其实他还在断当中，其实他的能力上面也还不能完全断他？ 这是有两种，一种是说我的道力还不够，所以我不能断你那些债。OK， 那么还有一些种子是我已经能断的，但是呢，这些我不断掉它，我要用它来度化众生。那通常这些种子是什么？是比较容易断的种子，因为跟众生的相关系的种子。对，那不是说这个自我的这个道力论那方面的种子。还有问题吗？ 老师，哪些是属于那种不染污无明的种子？ 就是法执种子，法执的种子是属于不染污无明的。我们讲烦恼障的种子就是属于染污无明嘛，那所知障的种子就是属于不染污无明。所以说阿罗汉也会说他断除了所有的烦恼种子，他没有断所知障种子，但是他不能再来这个世界了。所以呢，也会说阿罗汉就到一个清净的世界，好，在那个清净世界里学习佛法，就把他的什么所知障断掉。也有这样的讲法。 再请教师父， 这个涅槃清净涅槃的这个境界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会生不涅槃？ 好好东西，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对吧？比如有人喜欢吃臭豆腐，臭臭就不好嘛。哎，可是有人喜欢呢，他就比他香，对吧？所以生死，生死不好，可是我们喜欢，对，涅槃，涅槃就是没有生死了，对，我们说好，可是我们在生死中习惯的人就怕那个涅槃，因为什么？到了涅槃没有生命体了，那没有生命体我们就没有我了嘛，就感觉好像就没有我了嘛，对不对？那就怕，那没有我的话这个五蕴就没有了，那谁在那边吃饭呢？对不对？那我能不能再享受这些东西呢？对不对？巧克力很好吃，但是我入了涅槃还能再吃巧克力吗？不能吃了，对吧？所以我们就会畏惧。那这种畏惧呢，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执着产生的。那么以前讲过嘛，就好像厕所里的蛆一样嘛，是不是？你跟他说厕所是臭的，他不会接受嘛，对吧？出离厕所就是涅槃嘛，对吧？可是蛆他不要出离厕所，因为他喜欢那个厕所，要不然他怎么变成蛆嘞？对吧？啊，我们就是喜欢这个世界嘛，要不然我们怎么变成人呢？不喜欢你来这边干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做人，就是喜欢这个世界嘛。不是就跟那个蛆喜欢厕所是一样的，对吧？那你跟那个蛆说，你离开这个厕所，他想，那我没大便吃怎么办？对吧？他会害怕嘛。你把它放到清水里头，它就活不下去了。那同样的，我们讲涅槃好，我们是我们在讲，是佛告诉我们涅槃好。但是那是脱离我们现实的生活的，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你不能仔细去观察。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涅槃好，就一定要先讲什么世间苦？它要让你一个对比性，让你知道世间是苦的。然后你接受世间是苦的，你才会想要离开这个世间去涅槃，对吧？如果世间是好的，你不能接受世间是苦的，你就不会愿意离开这个世间。所以涅槃好是我们在讲，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接受涅槃好？不见得吧。哎，涅槃好，出家了怎么样？有谁愿意？各位，涅槃好啊，出家修圣道啊，修圣道以后就可以得涅槃啊。你们不修圣道不能得涅槃啊，出家为什么不肯？因为还放不掉那一抹臭味，还放不掉那一抹臭味，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讲涅槃好是假的，佛讲涅槃好是真的，因为他们到了涅槃了，他知道涅槃好跟我们讲。但是我们讲涅槃好是假的，什么是在唱高调，我们心里头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观念涅槃好。如果到了涅槃是那样子，家还是个责任吗？什么叫责任？责任是你加上去的，裴太太、裴先生，是你认为应该要这样子，是什么世间即成真实 ？OK， 是我们加上去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子才这样子的，对吧？世间的观念改变了就改变了。哎，以前核能电厂好又清洁，发电好，现在核能电厂很危险，像放个核子弹在那边，万一爆炸怎么办？观念一直在改变当中嘛。对，世间即成真实。那我们爱恋这个世间，所以必须讲苦。所以今天讲说圣意观察一切受皆是苦，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苦。你能接受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出离，要不然通常都是什么失恋了，想要出家了 OK， 然后呢看一看事业失败了，想要出家了，亲朋好友都死掉了，觉得很孤独，想要出家了， 都是受到苦苦的时候，是吧？想要出家，很少是什么？哦，我在这个世间活得很快乐，事业做得正成功，出家了，没有，很少，很少。嘿，所以我们都是。虽然讲法，但是还是是吧，讲的有点心虚，就是说，因为自己呢，还是对这个境界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佛也要方便啊，对不对？讲无我又要讲我，就是众生有种种执着，就要想办法对治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菩萨学习空圣解，他能如实了知生死，这两个的关系是他如实应该是说他学习空圣解之后，他知道生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可以过了这一关，但是涅槃他还没得到，他为什么会学习空圣解他就与涅槃不生不畏而且不多怨要，他这么了解吗？ 这个是讲的圣位菩萨嘛，对不对？那请问你在见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证入真如啊？那证入真如的时候叫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当然知道涅槃好，因为他已经见到真理了。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回向。